世间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。 我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。 想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 手牵手，含情脉脉，相对恋人的拥抱。

知情重，醉过知酒浓，花开花谢终是空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人如花花似梦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

听了一夜的雨，陈慧娴的《千千阙歌》。

将城市悄悄地淹没，那霓虹闪烁，燃烧着我，燃烧着白天春天的诱惑，燃烧着每一个角落。这沸腾的城市，理性的邂逅，到头 找寻他的方向。